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66章，这个时候正是凌晨，万籁俱静，不过在黑夜里面传来了各种不知名的雀叫声。夜晚黑的寒气好重，豆腐这条铃仔估计可能守夜的时候将火烧得比较旺，现在柴火就不是很够，我想上半夜没出什么事故，于是就准备去附近采一些柴草过来，免得烧到一半中途就断了火，那就糟了。这台山顶就没什么高大的树，灌木就很多，山洞外边不远的地方就是灌木丛，柴草收集起上来都好方便，唯一等人觉得不舒服的就是这里的蛇会好多。我以前经常入山，各种的蛇虫鼠蚁都不陌生的，但是我就从来没见过好像这一座山里面那么多的蛇，仅仅就是在收集柴草的功夫，就见到了两条的蛇仔盘踞在这个灌木下面，草丛一动即刻就咁就捐走咗，唔知道去咗边。呢一种情况好似有啲唔太正常，令我不由得諗起咗关于鬼王御龙墓嘅事。按照嚟讲，嗰个姓任嘅女人，佢话拥有百厘斗角镇海石嘅係一名明朝叫做格格尔嘅外族陪嫁公主，而呢个公主墓又点解被称为御龙墓呢？在民间将蛇又称为小龙，当初制作鬼王御龙杯的人，唔通佢指嘅唔系真系真龙，而系指嘅呢一类嘅蛇女？咁呢啲蛇同公主墓又有啲咩联系呢？睇嚟事情嘅真相可能只有魏光头清楚啦。毕竟当时他又看懂了鬼王御龙杯里面的讯息，那个姓任的女人虽然杀死了林肥仔，但根据当时他们在金脉里面的对话来讲，他手下应该还会有人的，或者可能正是向着这个方向赶来吧。我现在毕竟跟赵二爷他们是一伙的，这个这样的格格尔公主墓又事关诅咒的事，如果被这个女人破坏了，那事情就不妙了。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面迅速地转过，我的大脑亦都更加清醒起上来，越是在这种情况就越更加要耳聪目明。突然之间黑暗当中，我好像听到了一阵的脚步声向着我靠近，那个声音好远的，当初我以为是幻听，但是随着脚步声不断不断地逼近，我不由得意识到可能真的有人来了。但是如果真的有人，这么黑暗的环境当中，他肯定就会带有光源的，譬如是打着手电筒，甚至乎可能会举着火把。不过现在我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，却是漆黑一片。不过我相信这些脚步声绝对不是我的幻听，现在这个时候情况不明，我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。当即我就立刻将手电筒熄了，就为在光芒消失的瞬间，我听到了前边传来了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显得很痛苦，抽着气，然之后闷闷地了一声之后就没了动静了，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，好像有人跌了在地下，跟住再亦都冇咗动静。我等咗一轮唔见有啲咩喐动，心知道唔通嗰个人真係出咗咩事。当即我打开手电筒向前就摸索过去。我顺住手电筒光望过去，只见到前边十几米嘅地方趴住一个人。走近一睇，嗰个人唔係卫光头，而係一个我从来都未见过嘅人。我将佢翻过嚟，睇见呢个人嘅身形就消瘦，面色枯黄，年纪大概40岁上紧。最奇怪嘅系，佢嘅一双手 手掌仍然都是很瘦，但是十只手指是很长的，每一只手指都很容易看到上边长满了发了黄的手疹。我虽然不认识这个男人，但是就是凭他一双手亦都估出他的身份了。盗墓这一样东西绝对是讲技术的，陵墓的选址、构造、机关都需要付出了很多的心血，而盗墓贼想要在个墓里面拿到宝物，就一定要了解陵墓的选址秘诀、建筑结构，甚至还会懂得制造或者破解机关。这个机关的破解是一门绝学，亦都是一门技术，熟通这一门技术的行话就叫做掌手。掌手和掌眼不同，掌眼呢就是懂得的东西更加多，而掌手只是懂一样就可以了，那一样东西就是机关。近代最出名的一个掌手就是洛阳的孙财神。阿爷的笔记里面曾经提过一件关于孙财神的趣事。孙财神有一双号称为半豪的手。可能你又会觉得奇怪呢，人哋有绰号有花名啫，但係点解啲手都会有花名嘅？呢一个故事係特别有意思嘅。呢一个孙财神呢亦都係一个盗墓挖蘑菇嘅。不过佢一般就唔单干嘅，佢都係搵人搭伙一起做。喺队伍里面主要佢就係负责破解机关。佢嗰一双手任何嘅机关一摸佢就得㗎啦。非常之灵巧的，根据他所讲，他摸过的东西就会过手不忘。摸过一只碗，那一只碗的大细尺寸重量，甚至乎是表面那些瓷罐的花纹，他都会记在心里面，不会忘记的。不过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老婆怒，怕老婆。他怕老婆就算了，不过他又色心不改，成日呢就背住老婆就去外边寻花问柳。佢啲咁嘅品性，佢老婆啊梗係一定知道㗎啦，一直呢都想教训教训下佢嘅。但係就由于冇证据，因为老话讲得好嘛，捉贼要拿赃，捉奸要捉伤，佢老婆就諗出个办法，於是就去咗翠云楼嗰度捕佢喎。好快就见到阿孙财神啊，下啊下迈住八字步行过嚟，就揾佢最中意嘅小桃花开房。佢老婆就收买咗小桃花，自己呢就捐入个被斗入边。孙财神入门一睇，吟吟咁样笑， 心肝小美人，你啊真系心急噶啦！我先啱啱入嚟啫嘛，你咁快就走咗张床上边等我。 讲完佢就色迷迷咁上咗张床，房间里面嘅灯光就好昏暗，佢都睇唔清对方嘅样。然而喺呢个时候，佢伸只手入被斗一摸，即刻叫啦： 哎呀，弊啦弊啦，哎呀，撑啲撑啲，仲差半毫米呀，佢唔系小桃花，佢系我老婆。 佢老婆一嘢就扯开张被，戚住佢耳仔就闹啦： 你嘅咁嘅挖坟嘅衰公，成日背住我喺外边搞三搞四，竟然仲嫌我细半毫米。你老娘我今日唔打到你满面笑春风，你啊真系唔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！ 佢个老婆亦都系五大三粗嘅人，一手都系力气，将阿孙财神啊柄到鼻青面肿，从此仲多咗个叫做半毫嘅咁嘅外号。呢一双一摸就知道分寸嘅机关手，就真系父传子啊师传徒嘅本事。如果你想要练出嚟，并非一日嘅功夫。据说啊，练呢个指力嘅时候咧，每个手指都要驮住一块好重好重嘅铁圆，跟住就用呢几只驮住铁圆嘅手指去弹古琴。铁圆系沉重嘅，手指就硬到呢系咁喺度震，弹琴嘅时候就肯定走音。就系咁练，练到你呢只手指驮住呢啲重铁圆都可以弹琴弹到流水行云咁，咁就算做功德圆满啦。眼前嘅呢一个男人 一双机关手就非常之明显。我一睇，心里边都明白咗一二。我谂呢个人一定就系魏光头所请嘅帮手之一。佢点解会瞓咗喺度呢？唔通魏光头佢哋出咗啲咩嘢变故？我即刻就伸手去探一探佢嘅鼻息，好在仲未断气，身上亦都冇乜嘢明显嘅外伤，唔知道佢系点解晕咗过去嘅。当即我就只能够带佢翻山洞。入咗山洞，我话搞醒阿豆腐，亦都顾唔得同佢解释，要佢即刻开咗个水壶，俾个机关手灌咗一啲清水，跟住又系揿人中啊，又系敲背心，搞咗半日，呢条友就好似开始缓过气嚟。佢咳嗽咗几声，跟住就慢慢苏醒过嚟啦，语气就好虚弱咁讲： 哎呀，我而家喺边度啊？ 豆腐即刻将个头控埋去讲： 我系牛头，佢系马面，我哋两个准备带你翻去以前你嚟嗰度啊！ 机关手啊，眨咗一眨眼，边度会上豆腐嘅当啊？佢呻吟咗几声，跟住就讲： 我明白啦，两位一定系阿陈兄弟同埋阿豆兄弟系咪啊？幸会，幸会！ 豆腐啊，原先想吓人嘅，结果啊完全派唔上用场。佢依家就真系好挫败，佢问： 哦，你系点解识我哋嘅咧？ 机关手啊讲： 阿维兄弟就讲过，如果撞到两个男嘅，一个啊面窿窿，一个面热嘅，一个就冷静机警，另一个就冇厘搭霎，咁啊肯定系你哋两个啦。 讲完，佢又望一望豆腐讲： 豆兄弟，你都唔系太冇厘搭霎啫，就算你啊生得真系有啲似牛头，不过阿陈兄弟一啲都唔似马面噃。 我一听完即刻对呢条友啊好感大增，我讲：喂，呢位老哥，睇嚟你啊真系明白人啦。不过你大半夜咁急匆匆啊上山，又突然间晕咗响地，究竟系咪出咗咩事啊？ 机关手突然间用只手拍拍个额头讲：哎呀，真系出事啦！魏兄弟佢哋三个被困住咗，我系逃出嚟扮救兵嘅。 被困住咗，我心里边一惊，心谂莫非魏光头佢哋已经入咗古墓？点解会被困住咗呢？咁样一谂，我忍唔住就问啦： 就算系有机关，有你喺度，亦都应该冇事噶。佢哋点解会被困住咗呢？ 机关手嘅神情啊急切起上嚟，即刻就同我哋讲起咗事情嘅缘由。我同阿豆腐一听完，两个都系擘大个口得个窿，冇谂到喺山入边竟然仲有咁离奇古怪嘅事情。